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25集《国漫卷25》简面。秦氏最近在飞速发展期，分裂的秦家又刚回来，可信的管理阶层人还是稀缺。秦主任本来打算在魔都再待两天，顺便看看秦冉。秦家惦记着他的人实在太多，但事情太多，刚刚总部又紧急召唤他回去。 秦主任，你这么急，不吃完中饭？ 五行中，程木是进秦家次数最多的，跟秦主任也有过几面之缘。秦主任点头。 啊，二爷跟陆先生还等着我回去呢。 他把公文包换了个手，临走前还语重心长地看了秦冉一眼。 小姐，少吃点火锅，陆先生说的。 啊，停。秦主任，今天限行。秦冉手撑在桌子上，面无表情地抬头看着秦主任。虽然接了陆之行的单子，但秦主任到底还是不敢在大佬面前过分放肆的。毕竟陆之行的电脑都被秦冉黑过，虽然公司里没人说出来，但心里都知道，敢光明正大黑陆之行，陆之行还一脸坦然的不在意的也只有他了。他礼貌地跟秦冉打了个招呼，才毕恭毕敬地离开。程木送他下楼，等秦主任走了，秦冉才往后靠了靠，伸手把桌子上的一份精致的菜单递给沈编辑。沈编辑，你先看着点菜吧。他对面，沈编辑跟秦冉叙述柳四少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就戛然而止。他跟曹助理还看着门口的方向。秦冉给他递了菜单，沈编辑下意识地接过来，只是动作有些僵硬。这两人自然认出了刚刚那个中年男人，就是昨天莫之怀亲自接待的那位京城人物。在魔都，很少见到莫之怀都要小心对待的人物，所以曹助理跟沈编辑的印象十分深刻。虽然秦主任跟昨天精英成功人士的模样差别很大，沈编辑跟曹助理还是能够认出来。沈编辑翻了菜单第一页，他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着，虽然字都认识，只是他现在脑子里想秦冉的事儿，根本连不起来这些字儿。清了清嗓子， 沈灯，刚刚是…… 哦，家里的长辈。秦冉拿着茶杯，风轻云淡地解释。送人下楼的程木折回来了。开门的声音让沈编辑跟曹助理这才回过了神。程木还记得刚刚沈编辑还在说柳四少的事儿。坐到靠外面的位子上，他看向沈编辑问道， 你刚刚说柳四少？ 说到这儿，程木忽然看向秦闪。 秦小姐，我去问问柳爵。 随便。秦闪倒不在意，他只是眯眼看向沈编辑。沈编辑，你跟柳编辑有仇？ 啊，都是些私人恩怨。 沈编辑反应过来，他低头喝了一口茶压惊。他跟曹助理都不傻，毕竟在职场混了这么多年，这次墨家跟京城家族的合作，不说在极限漫端，在魔都也十分轰动。那个秦先生跟神灯这么熟，还叫他小姐，还有程木嘴里的那位柳爵。沈编辑不知道柳爵怎么写，但知道程木说的那个柳 90% 就是柳家人。两人都意识到神灯好像不是什么普通人，没准儿也是个白富美。嗯，行。秦冉点头，没再多问，只是让几人点菜。沈编辑胡乱点了几个，曹助理 也懵逼地点了几个。11点，锅底上了，服务员开了火锅，锅里的底料慢慢升温。这么长时间，沈编辑已经淡定下来，反应不再那么激烈，但很认真地跟秦冉聊柳编辑的事儿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看秦冉身边的位子，位子上依旧有一杯热水，也不是那个沉默的位子，甚至还有一副碗筷。我还有一个朋友要来，先煮肉，等熟了他就到了。秦冉见他盯着他身边的位置，一边伸手把一盘肉倒进辣锅，一边解释。沈编辑此时也吃不下去，这回跟神灯面基他的冲击有点大，他只是胡乱的点头。 哦，你还有朋友要来啊？ 2分钟后，单独一人坐一边的神钢马大的程木又站起来去开门了。这回进来的是一个大夏天戴着口罩、戴着黑色鸭舌帽，最后身上还穿着黑色外套的男人。男人身后跟着一个微胖的中年人，前面的那人要比程木矮一点，看不清脸，只能看到那一双手指白皙细长，有点像是艺术家的手，身上一股文艺学者的气息。 你们终于来了。 程木一边关门一边说道。 哎呀，提前一个多小时出发的，限行又封路，来晚了。 屋内有空调，妍希随手取下鸭舌帽并扯下口罩，全都塞到黑色风衣的兜里，并且脱了风衣随手挂到一边。他直接往秦冉身边的位子走，看到秦冉对面坐着的两人，他也不好奇。自从秦冉婚礼后，他认识的人不少，现在连汪老大都有些服气妍希认识的人。 你们好，我是妍希。 妍希跟对面的沈编辑跟曹助理十分温和地打招呼，然后才坐下来。啪嗒，曹助理手中的茶杯打翻，掉在地上，青色的茶汤铺在了地板上。 炎天王， 曹助理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很真实的反应。最早秦修成的工作室给依依子宁的微博点赞时，编辑部就津津乐道很多次。秦修成跟妍希两个娱乐圈不同领域全都封王的人，曹助理跟沈编辑都不关注娱乐圈，但大街小巷的他们都听过妍希的歌，看过广场上播放着的妍希的 MV。 曹助理跟沈编辑勉强算是妍希的员工，但按照妍希现在在乐坛封神的咖位，确实跟他们这群普通人差别太大。 哦，两位是魔都本地人吗？ 妍希跟秦冉都不太爱说话，在场唯有汪老大是交际好手。这娱乐圈的老油条，他不动声色地把沈编辑跟曹助理的底细都询问了个遍。妍希和汪老大看起来没有沈编辑他们想象的高冷难接触，还挺和颜悦色的。沈编辑跟曹助理很快也放松下来，他们跟程木、汪老大一起聊天。对面妍希也在跟秦冉说话。 你什么时候回京城啊？ 妍希在吃清汤锅，秦冉拿着筷子。看情况，这边还有其他事。秦冉头也没偏，不动声色道。不知道，没时间，别问我。妍希摸了摸鼻子，看着秦冉哦了一声，问起了另外一件事。很简单，他想要做秦冉肚子里孩子的干爹。一行人一边吃一边聊，吃了2个小时。秦冉吃到一半就没有吃了，让服务员上了甜点跟西瓜。几人吃完饭就要回去了，经纪人还询问秦冉要不要一起去看看他们的综艺节目，秦冉拒绝了。经纪人跟妍希先开车离开，秦冉这才转身看向沈编辑，把秦主任刚刚给他的合约单子递给了沈编辑。 这是什么？ 沈编辑接过来，是一份牛皮纸包着的文件。你看看就知道了，不用因为那个柳四少畏手畏脚。秦冉朝他挥了挥手，告别了。程俊的车刚好停在对面，秦冉就上车了。黑色的车开走了，曹助理跟沈编辑才面面相觑。曹助理咳了一声， 沈登本人实在出乎我的意料，他根本就不缺钱，难怪他不怕柳四少。 看看刚刚来接他的车，他不知道车子是什么款的，但认识图标，这个标志就没有便宜的。曹助理感叹一声，然后把目光转向沈编辑手中的文件，十分好奇地问道。 看看他给了你什么。 他记得这是之前那位秦先生给神灯的。沈编辑点点头，他伸手拆开了牛皮袋，里面是一份文件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